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吐玉浑的故事是从一场小小的马斗开始的。1700多年前，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生活着鲜卑族的慕容部落，吐玉浑是首领射龟的庶长子，统领着1700户部众。而他的弟弟若洛伟因为是嫡出，与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五年（公元284年）继承了单于之位。一天，吐玉浑与若洛伟两部的马群在草场上争斗，兄弟二人为此发生了争执。一气之下，受气包吐玉浑率部出走，开始了长达30年的长途旅行。在马群的神秘指引下，他们从途河青山（今辽宁易县境内）一路向西，穿过辽宁北部、内蒙古草原南边，在呼和浩特以西的河套平原滞留了20年。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由于受到拓跋鲜卑的压力，吐玉浑不顾年老体衰，再次率部西迁。他们从阴山向西南，越过陇山，渡过洮河，最终来到了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北的羌人居住区罕源地区。他们用先进的文化和铿锵的铁蹄征服了当地的羌人，陆续攻占了南到今四川阿坝、松潘，西到鄂陵湖、扎陵湖，东西绵延数千里的地区。在这里，他们抛弃了动物般的流浪生活，建起了房屋、村庄乃至城堡，宣布组成了鲜卑羌人的联合政权，都城就设在今青海布哈河附近的福寺城。鲜花甘愿为果实而凋落。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颠沛流离了一生，始终坚定不移地为部落寻找繁衍生息之地的吐玉浑大人，在完成了民族迁徙的历史使命后，溘然与世长辞，终年72岁。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奠基者，他赢得了后人的无限敬仰。东晋咸和4年（公元329年）， 为了永远记住这位国父，吐谷浑的孙子叶岩用祖父的名字做了王族的姓氏，并立国号为吐谷浑。千年后，奥斯曼帝国的得名与此如出一辙。从此，这个稍稍有些拗口的名称频繁地出现在曼妙的唐诗中。吐谷浑国之所以能够长期逍遥，一方面因为他们地处偏僻，另一方面则是中原五胡十六国的内乱。但是当隋朝统一中国后，弱小的吐谷浑就没那么幸运了。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亲率远征军将他们赶出了世代居住的墓地，扶允可汗亡命他乡，儿子扶顺被扣作人质。此地的原名西海郡也被隋炀帝改名为善州。他们只有期盼和等待，期盼强大的隋朝发生内乱，等待浑水摸鱼的机会。我不太理解，既然被强行征服的周边民族都有如此的心态，为何中原皇宫里还一再发生亲痛仇快的内讧呢？在隋朝乱得一塌糊涂时，吐谷浑人趁机返回故乡，重建了记忆中的吐谷浑国。经过上一次的挫折，他们变得明智起来，协助唐高祖李渊击败了甘肃叛乱者李轨。作为对吐谷浑的报答，李渊送还了被隋炀帝扣作人质的扶顺，双方进入了蜜月期。蜜月终有结束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谷浑一伙使臣在从长安朝贡归国途中，顺手牵羊掠夺了大唐边民的财物。抢劫对于吐谷浑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来讲，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消息添油加醋地传回到唐朝宫廷，一向爱民如子的唐太宗发怒了。唐太宗传下圣旨，要求扶允可汗亲临长安道歉。扶允回信说，对不起，我体弱多病，去不了长安。宽容是一件奢侈品，可并非人人都可以买到它。自感有失颜面的唐太宗愤怒地取消了唐朝公主与扶允之子的婚约。唐太宗的悔婚使扶允恼羞成怒，他竟然主动挑起战火，屡犯唐边，外交事件演化成了战争。第二年，唐太宗兴师西征，李靖率部从北道切断吐谷浑的退路，侯君集和李道宗率部从南道追截南逃的吐谷浑。两路唐军穿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人吃兵，马啖血，长途追击数千里，沿途作战数十次，跟踪追击至今新疆居莫西，使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扶允可汗绝望自杀。边塞诗人王昌龄豪情满怀地吟咏道：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逃河北，以报生擒吐谷浑。吐谷浑被征服后，唐朝立成长于中原的扶顺为可汗，将吐谷浑划入了唐朝版图。吐谷浑成为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后来因为受不了吐蕃的蚕食鲸吞，吐谷浑人被迫迁往灵州、朔方，与羌、藏、蒙、汉杂居，最终衍生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吐族。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一千万人进发中原， 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还有一个支流在淙淙流淌，他们是宇文鲜卑的一个分支库莫西。还是因为与前燕的那次败仗，库莫西与胞兄契丹落荒逃亡到松漠之间。后来新兴的北魏征服了他们，并将他们强行拆开，松漠西部是库莫西，松漠东部则是契丹。谁的拳头硬，我们就听谁的吧。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大兼并中，对于成长期的民族而言，趋炎附势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在东突厥汗国听命于隋朝的日子里，他们也一同归附了强大的隋朝，并将名字简化为西。后来听说唐朝代替了隋朝，他们又赶紧派遣使者进贡。西人大首领苏芝还曾跟随唐太宗东征高丽。唐太宗一高兴，就将西人分部区升格为饶乐都督府，任命西人酋长可渡者为都督，封楼烦县公，赐李姓。这样一来，弱小的西竟然能与强大的契丹平起平坐，被唐朝在书面文书里称为两波。西与契丹之所以并驾齐驱，无非是唐朝不想让哪个部落单独做大罢了。可是当唐朝被藩镇折磨得自顾不暇的时候，西人的苦日子也就来到了。从此北方的契丹开始肆无忌惮地蹂躏西人。万般无奈之下，西族首领去珠率领部分亲信来到长城以内的归州（今河北怀来）避难。于是西人一分为二，长城以内的被称为西徙，留在草原的被称为东徙。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唐朝灭亡后，东徙连同失去了保护伞的西徙一起被契丹国主阿保机征服。在西人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屈服这个词。终于他们等到了辽国走下坡路的那一天，就在千疮百孔的辽国土地上，西王回礼堡联合渤海后人建立了大西国。从此他们得了个叛复无常的恶名。不久他们就被新兴的大金国吞并。谁都知道要让西人听话，比让如今的美国女星布兰妮维持婚姻难多了。为防备叛复无常的西人反金，金世宗将西人分散迁徙到女真人的居住区。相貌一样，姓氏一样，风俗一样，时间一长，谁还分得清哪是西人，哪是女真？其实追溯得远一点，他们的祖先原本就是一伙人。鲜卑的后人，如今仍然叫鲜卑的只有西伯。因为西伯的汉语译音有西皮、鲜卑、石笔，西伯人也自认为是中国古代北方鲜卑人的后裔。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大量的游牧部落就迁居黄河流域，但仍有一个固执的鲜卑部落滞留在嫩江、松花江流域，以狩猎和捕鱼为生，他们就是今天的西伯族人。这个自甘寂寞的拓跋鲜卑部落在经历了十几个世纪之后才重建史册。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西伯族被编入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清乾隆29年公元1764年是西伯族人显山露水的年份。清朝征调西伯人编为西伯营， 到新疆伊犁河南岸驻防。官方郑重承诺，60年服役期满就可以返回故乡。但历史上的哪一次官方移民不是这样承诺的呢？而平均寿命只有50年左右的古人，在60年后还能走回故乡吗？但他们只有服从。1020名锡伯族官兵连同家属共4000余人忍痛离开了魂牵梦萦的故土，含泪告别了也许永生不能再见的亲朋，带上最简单的行装，从辽阳、开原、益州汇聚到沈阳。在4月18日，也就是锡伯人为纪念此次迁徙而新设的418节的当天，他们悲壮地告祭了家庙太平寺，然后踏上了西去的漫漫历程。前面等待他们的不只是高山大川、烈日和雨雪，还有意想不到的饥渴、疲劳、瘟疫，甚至死亡。这支庞大的队伍出章武台边门，经今蒙古的克鲁伦路，过杭爱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新疆的阿勒泰、塔城、巴尔鲁克、博尔塔拉、塔尔奇，行程1000余里，历时15个月，终于比原计划提前1年到达目的地伊犁，完成了锡伯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举。在如今的新疆锡伯族聚居区，仍然可以看到锡伯人西迁后的第18年，由锡伯营总管图伯特主持兴建的喇嘛苏木，汉名净远寺。虽几经重修，整个建筑群仍精雕细刻、玲珑剔透，风采不减当年。据说当时修建净远寺的意图是祝愿60年期满后能回到原籍去。但正如每一次移民一样，他们的愿望随着第一代移民的死去和岁月的流逝日渐淡化。这种遗憾一直延续到公元21世纪的今天。现在180,000锡伯族人的分布在各少数民族中极其罕见。一部分居于西域草原上的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这是新生代；一部分居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那是老住户。锡伯族两大聚居区之间的每一次交往，都不亚于一次万里长征。如果双方男女通婚，那将是名副其实的千里姻缘。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万人进发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16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风雨混淆了地的界限，岁月模糊了人的容颜。隋朝建立后，中原的鲜卑人逐渐与兄弟民族血脉相通，融为一体。据考证，隋唐皇室均有浓厚的鲜卑血统。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皆出自拓跋鲜卑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启窦氏，长孙皇后的父母皆为鲜卑人，因此唐高宗李治的汉族血统只有1/4。 有人据此认为，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且不论此说科学与否，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从此以后，那个纯粹的鲜卑民族永远的消失了。不仅如此，鲜卑、匈奴、羯、氐、羌、五胡一起内迁，打破了汉族一族独大的局面，搅乱了原本平静如水的中原。也因为这一事件，中原人的血统正式定型，就像希腊和印度北部被雅利安化，美索不达米亚闪米特化一样，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被蒙古人种同化了。对此，人们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此乃中华民族之大幸，但也有人，包括很多汉族史学家，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将这一事件称为五胡乱华。千万不要忽视后一种观点，因为直到今天，反对民族融合的人仍不在少数。在今天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地区，仍有许多人狂热地高呼百分之百这个，百分之百那个，个别人甚至不允许与兄弟民族通婚。但世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大自然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天生反感。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都是杂糅而成，最睿智的思想都是结合的产物，最丰收的庄稼都具备杂交优势，最聪明美丽的民族都是融合的结果。因此，包括鲜卑在内的五胡与古老汉族的融合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它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交汇到一起，奠定了多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基，改变了人们传统而单调的生活方式。长期受礼教熏陶的汉族农业文化中，似乎被注入了一种豪侠健爽的强心剂，而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的鲜卑游牧文化中，也逐渐被加入一种文质彬彬的精神内涵。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儒家一统天下的文化格局被冲破，中华民族在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终于爆发。如此一来，那过分儒雅又有些孱弱的南朝文化和过分刚烈而又有些原始的北朝文化，便通过隋唐的融合各自扬弃了片面性，一种兼收并蓄、博大精深的新的时代面貌出现了。于是有了打马球的男人，荡秋千的妇女，醉酒荡歌的诗人，袒胸露背的女装，宽阔笔直的大道，金碧辉煌的庙宇，高耸入云的佛塔，纷至沓来的使者，最终造就了隋唐帝国面向世界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是创造了辉煌历史的唐王朝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伟大中心。天空收容每一片云彩，不论其美丑，故广阔无比。高山收容每一块岩石，不论其大小，故雄伟壮观。大海收容每一朵浪花，不论其清浊，故浩瀚无涯。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感叹，那些将五胡内迁冠名为五胡乱华的史学家，是多么的目光短浅。历史的赞歌应该献给那些主动拥抱文明、甘愿奉献血统、不求留下姓名的人们，他们才是中华民族日渐富强、民主、文明的本源。

冲突。